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哎呀，时间过得快呀、 哎呀又怎么快了， 转眼这九月份已经过一半了。 这还真是哈、 对吧，九月份过完那就是十一 啊，十一过完， 十一过完这一年基本上也就算过去， 就要盼着元旦了是吗？ 哎呀，时光如梭呀， 啊，这岁月如水，岁月如水，白驹过隙，你想感叹点什么呀？ 感叹十一去哪儿玩儿到底？ 啊，这十一去哪儿去哪儿都人多、 啊、是吗？ 嗯， 反正很多网友已经开始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秋和国庆 啊。对， 根据网友整理的拼假攻略啊，对于有年假或者调休额度的人来说，可以拼成一个12天、 嗯、 甚至于16天的加长版的假期， 就是只要胆子大，国庆16天假。 不过白领扎堆休假，不仅让领导用人犯难，也让一些留守的同事被加班。 这倒也是。 网上广泛流传的拼假攻略呢，分为2种，一个呢是9月28号、29号、30号连续请3天假， 嗯， 然后就可以把中秋2天假期和国庆7天假期拼起来，休12天。 哎呦 啊！另外一种呢是9月28号、29号、30号，10月8号、9号、10号请6天假， 嗯， 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休16天了。 这得看好不好意思。 哎呀，不过也有些网友指出，假期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好不好意思，首先你要有假可请 啊， 对吧，你连年假都没有啊，都休完了，这就没戏。 是， 其次呢你得有个好老板啊。 其实这话还得说，再次啊，您还得有通情达理的好同事。 是是是，在北京上班的高女士就跟记者说了，说好不容易看到长假向我招手 啊， 已经决定请三天假拼个长假期，回趟内蒙老家 12天。 这不是你吧 啊，这高女士、 每年几乎只有春节和国庆这才能回家。 是， 哎呀，能回当然尽量多待几天了， 思乡之情啊。 哎，另外一位程先生是北漂多年，妻子两个女儿留守在南宁老家， 嗯， 说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嗯， 作为一个父亲肯定想办法拼长假跟家里人多待会儿呗， 顾家的好男人。 哎呀，要想休长假的人，除了回老家的，还有扎堆国庆结婚的， 嗯 啊，以及计划出游的。王女士在一家国企做行政工作，她表示说，这不是快今年底了吗、年假得赶紧休。 是， 此外上了大半年了，身心也有点疲惫了啊，有一种心情叫不想上班，正好借着这个秋高气爽出门调节一下。 没错， 有人是休假了，刚才你不是还说了吗，除了好领导之外你得有个好同事。 嗯， 你休假了工作没减呢。 对呀， 对吧，得有同事替你多分担。 那倒是， 甚至是无限的加班。你比如说马女士是一名策划，说我们公司策划工作就俩人做， 嗯， 她休假了就得全包给我做。 是啊， 现在已经确定的是两个项目都得在十一之前结尾， 嗯， 加班那是必然的。 这俩人活一个人干，这一个人可就吃了苦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现实总是有些骨感的。尽管我们看到这样的拼假攻略，觉得还是有一些希望的，但是你好意思 你就算得罪了领导，你好意思得罪同事吗？ 都得罪了，那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了？不过话说回来哈， 哎， 你说要是一个工作组五个人，每个人都请12天16天假，你这工作确实是干不了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什么时候能有一些弹性的工作？你别老攒上这个十一啊、春节啊休假，而且你就刚才你说的，到处都是人多。 嗯， 比如说带薪就休假啊，能让我想什么时候歇，能什么时候休。 嗯， 甚至有些人家那外资，人家还有2个月的带薪休假呢啊。一歇歇俩月 是吗？ 所以你说这个人比人气死人啊，有的时候你也只能这样了。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年的十一您打算去哪儿啊？ 我还以为说说人比人气死人的事儿呢。 这个你要有好心态啊，你像我就从来不跟王哥这样的年轻姑娘比什么脸上起不起皱纹啊，长不长白头发呀，啊， 多新鲜呢，真是， 这些都不用比 啊， 顺其自然就行。 是， 关键十一假期您有什么安排啊，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啊！ 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来聊聊，您十一打算去哪儿啊？ 刚才不是说嘛，这十一除了出去玩的、回家探亲的，还有一部分朋友要结婚啊， 哎， 是吧？这个说到结婚的事儿啊，有一部分已经结了婚的朋友可能会犯了难。 怎么了？ 一办点什么手续啊，就得出具一证明，叫做婚姻记录证明。 啊，你有点麻烦。 不是我有点麻烦，有朋友觉得有麻烦。 啊，怎么了？ 但现在这麻烦它不是个麻烦了。北京市民政局昨天表示啊，就从这两天开始，办理涉台和9个国家的公示事项之外，除了这事儿之外啊，全市的婚姻登记机关将不再为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或者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着有点绕，你给我们科普一下， 解释一下 啊。 之前啊，就有市民朋友质疑说，很多单位部门呐，那个办事儿他不认结婚证、离婚证，结果却要求出具一婚姻证明。这也根据了解啊，最近几年全市各区县婚姻登记部门呢，除了给办理结婚证、离婚证之外，接待来这儿办理婚姻证明的也是越来越多。 嗯， 去年北京市婚姻登记部门呢，一共办理了超过8万份这类的证明。 嗯， 平均算下来，每天差不多得办300多份。 不是，这证明干嘛使呢？ 这种证明一般都是贷款、买房、出国、迁户、申请廉租房，反正都用得着。 嗯， 比如说哈，就有市民持离婚证到银行办贷款，结果被要求，这不行，您得出一婚姻证明。人家说啊，您说您这离婚证，它是不是只能证明您曾经离过婚呢？ 嗯， 它是不是不能证明您有没有再婚呢？ 嗨， 这人家银行要确认的是个人贷款还是家庭贷款，来确定以后的还贷责任。 哦， 开具婚姻证明需要身份证、户口本和个人声明，这个办理的过程呢也不算简单，而这类证明啊却并不能真实反映居民的婚姻状况。 嗯， 有工作人员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结婚登记信息啊没联网，在一个婚姻登记处辖区啊没查着婚姻记录，那不代表在其他地方没结过婚。 也就是说你在内蒙结了婚，在北京未必查得出来。 又顺手黑我，你看。 不是不是，我就这个举个例子呗， 就连了网之后就能查出来你有没有过结过婚了。 明白了。 有专家就表示啊，结婚证、离婚证是国家出具并且加盖国徽的法律证明， 哎， 具有证明公民婚姻状况的法律效力。政府啊，应该加强对公民信息的收集和整合，建立查询平台，而不是让公民再去开具其他证明。目前技术呢，也是完全有能力打破部门之间的限制， 嗯， 把个人的真实婚姻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联网。 是，这看来技术是能够实现的，而且 说这事儿技术上不难。 对，而且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也应该打破啊。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昨天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不给开证明了。 嗯， 会不会还有一些人正在半道上？ 办一半， 不是人家那边要求我证明呢，人家怎么就不给开了呢？会不会有一些人头疼？关键是不光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开不了或者不再给大家添麻烦， 嗯， 就是那些要证明的部门，您是不是应该啊摸摸自己的心口啊，摸摸自己的这个自己到底要这证明是逃避责任呢还是必须呢？是吧？ 不过这事儿只要有一个部门牵了头啊，它就是一良性循环。 哎， 人家这边开不出这证明，也没有这证明的存在了，您再非要这东西， 嗯， 您就刁难人了，是吧？ 对，那就是让咱们跑腿呗。所以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部门啊，从自己的这个实际工作想想，别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别老觉得哎呀，反正有了证明没我什么责任了，把责任先撇干净，什么事儿还是多一些担当的好。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说地铁安检员抽烟， 后来说是摆拍的，就是人家下了班之后，再说人家安检员怀疑那个公司要炒自己，主动把公司给炒了，人家都是去年年底的事儿， 就已经不在岗位上了。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真正发生在这两天的事儿。昨天一大早，地铁四号线北宫门站的里边，两名安检员本来是检查乘客，你说行李啊，过过这个安检啊，结果俩人动手了，其中一个人还用警棍把另一个人打倒在地 啊！ 哎呦，许多正在安检进站的乘客吓一大跳啊！ 这怎么同事之间还打起来了？ 对啊，市民常先生跟记者说了，说他昨天7:30左右，他从四号线北宫门地铁站 C 口进站，远远就听见前方安检仪器处有人在争吵。 嗯， 本以为是乘客和这个安检员发生一些争执，对吧？这可以理解。没想到走近一看，竟然是两个安检员正在跟那儿骂战。 哎呦 啊，其中两个人。别其中一个人，俩人啊，一直骂骂咧咧的喊话，说的话特别难听， 谁也不让份儿。 是常先生说了，正当他从这个安检仪准备拿包进站的时候，俩人就动手了。 嗯， 其中一个人抄起身边的这个警棍呢，朝着另一个人的脑袋就打过去了， 这下狠手啊！ 哎呀，好像还打到这个偏后脑勺的地方， 嗯， 那人直接就倒地上了。这打人的人还不罢休呢，冲过去拎着那个脖子继续跟那骂呢， 这什么仇什么怨呢？ 哎呀，好在站里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把俩人拉开了，说我们都被吓了一跳啊， 这上来就抡脑袋去了，再不拉开要出人命了，这是要 关键是你说这都是同事 王先生随后就把这事儿呢发到网上了，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下手真是太狠了，安检人员应该是保障乘客安全的，这样在站里边动手，这影响首先不好，是不是真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安检员的素质。这个说法呢也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记者呢随后就来到了这个站的 C 口，安检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啊，我们已经换班了，对这事儿不知情。而站内人清洁员人说了，说两个打架的小伙子啊，事后都已经被站内的领导给批评了。记者呢也是向警方进行了询问。原来两名安检员啊，只是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发生口角了，拌了几句嘴。结果没想到这矛盾升级啊，这就动手了。幸好被打的人呢没有严重的伤啊，两个人呢已经接受了警方的警告教训。哎呀，你说这个安检员确保大家安全的人，怎么如此不顾公共安全，然后也如此的这个鲁莽，甚至于涉嫌违法呢？ 而且这毕竟是这个窗口岗位服务行业哈，尤其是作为门面的事儿，这大家伙有什么事啊，咱私底下解决说是吧？那就私底下解决说也得是面对面坐下来好好把就事论事儿。这动手这事儿，打小的时候是不是老师就跟大家伙说了，这个不能动手打小朋友，是不是？都长这么大了， 对， 怎么越学越回旋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十一放假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啊？嘎的一下就没了呗。十一高速免费吗？想去趟大同玄宫寺啊之类的。十一如果不出意料的话，高速肯定是免费的。 不出意料， 意外的话， 好 啊，关键是免费了之后您开有多快？那就两说着了， 反正要是 兴许您会觉得哪是高速免费呢，那是停车免费。 是开不了多快，估计是啊。那个卖了个兜说啊，十一放假那必须得回家呀，给老爸老妈妹妹和外甥女儿小礼物都准备好了，大半年没回去了，各种期待呀，早早就抢了票，坐等十一假期了。闹心的是啊，十一放假回家大家伙也得轮流加班。 那可不是吗？ 哎，这卖了个兜啊，去年节假日时候我就记着要给小外甥女儿带礼物，我还说呢，我说这是一那个这个贴心的舅舅还是贴心的小姨来着，我还说人家那卖了个兜每年都记着给家里人带礼物。 哎呦，真好， 是 好习惯， 好习惯。 娟子说了，9月10月假期多，作为北京人真的没出去过啊，人太多了。不过下个星期有好多事儿，社区举办中秋晚会，我就是组织者和演员。我已经多年负责这事儿了。 真的吗？ 感谢居委会对我的信任啊，这两天正抓紧拍节目呢。 那个哪个社区啊，这什么时间办晚会呀、这个跟我们知会一声呗，有时间我们也去捧捧场呗。 怎么着，你想去看看？ 当然啦，这都咱忠实老听众，可亲切呢。 主要是蹭两块月饼。 嗨，我就不去蹭，这要两块月饼还不给王哥吃一口啊？ 真是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大城小事，有人问大城小事十一你们还直播吗？目前还没定呢啊。反正十一期间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想想您假期的时候打算都去哪儿玩啊？去哪儿 happy 啊？购物、逛街、探亲，或者在家里边宅着都行。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最近呢，朝阳警方也收到了群众举报，说24岁的女子张某啊，当天下午在朝阳大悦城进行毒品交易。 你应该说朝阳警方收到朝阳群众举报 啊， 那 这不说大家伙都知道，这必然是咱朝阳群众火眼金睛啊。 这都知道， 那必须都知道。记者就从警方拍下的视频当中看到啊，当天下午3点，张某啊出现在大悦城南门。他身穿黑色短袖短裤，这胳膊上啊腿上全都是纹身，这嘴上还打着唇钉，反正这样子还挺特别的。张某的表现呀、跟别人不一样，特别警惕。你说他假不假事在那抽烟啊，其实啊是在观察四周动静呢。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啊，他在一名男子的身边坐下，两个人若有若无聊了几句之后，这名男子掏出一沓100元大钞就递给他。张某点了点钱啊，放进了包里，就起身离开了。收了钱却没见着给毒品，这让侦查员有些意外呀。于是啊推断，这张某啊应该是去找上家拿毒品去了，可能是稍后再交货。通过跟踪，侦查员呢就到达了一处停车场。这时候张某正在跟另一名男子谈话呢，这名男子啊就是被警方锁定的另一名贩毒人员任某。随后张某将一沓100元纸币递给了任某，并且啊确实拿了一小包东西放进了自己的包里，然后就快步离开了停车场。侦查员见此情景，兵分两路啊，一路呢跟随张某，另一路呢就立即上前将任某抓获。而当张某刚刚把毒品出手的时候，早就在一旁等待的民警就上前将他们抓获。这两个人最终也交代啊，他们呢是通过微信群认识的，张某从任某那儿买了15克大麻，两个人谈好的价钱是2200块钱，但是啊张某耍了个心眼儿，只给了任某2000块钱，还差人200块钱。随后啊侦查员就来到了任某住处，起获了剩下的大麻，并且啊顺藤摸瓜还发现了另一名吸毒人员王某。根据张某说啊，他自己啊是一名摄影师，为了特立独行这才纹身吸毒。他说呀、是朋友介绍他入群，这里边全都是吸毒的人。警方也在张某的微信群当中发现啊，居然还有2名外籍的毒友。很快警方对2名贩卖毒品的外籍人员也进行了抓捕，并且起获了一包大麻，又根据线索将另一贩卖毒品的外籍男子抓获，在他的车内起获了20克大麻。民警发现啊，在张某的微信群当中，不仅有人贩卖毒品，还有人种植毒品 啊。 就在通州区啊这个某小村子的一户人家当中，男子陈某啊这没钱买毒品，就跟自家那个院里边种大麻供自己吸毒用。警方呢在他家里还发现了30多克毒品。目前呢群里边的7个人全都落网了，张某、任某等5个人呢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而王某因为吸食毒品，陈某因种植少量毒品而被警方治安拘留。 哎呀，女的是吧？ 女的， 24岁， 女摄影师、 关键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样的话我知道说了好多回了啊、不知道这些人估计也听不进去啊。这回微信好了，微信是一个交友方便的很好工具，把您这一窝全给端了。 这微信是一大缸啊，就看您跳什么色里染了。 是，关键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想说有的时候第一次，尤其是年轻人啊，你看他这个装扮，什么胳膊上腿上全是纹身， 还有唇钉。 什么叫唇钉？ 你想想，打在耳朵上叫耳钉，反正耳钉打的 疼疼疼， 是吧？ 疼疼，就有很多人是特别有好奇心，想尝试新鲜事物啊。但是您比如说，你说句狠的，你在嘴唇上弄个眼儿，弄个钉也就忍了。但是您这个毒品的，它是毁自己一辈子的事儿， 是 吧？是， 这姑娘尝试这些东西也说了，这是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嘛。 千万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而付出一定的代价。 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哈，记着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咱远离毒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十一有什么样的安排。娟子舅舅1955还说呢，欢迎咱俩去北大畅春园社区 啊 啊吃月饼， 这是那中秋晚会社区的晚会是吧、 哎、是。哎呀，真现在真的挺好的哈，有社区活动、嗯、我们家那我爸我妈他们那社区也经常搞个这个活动那个活动的 是吧。 对啊，我觉得真的挺，老人觉得还挺方便。 我还真是啊，这、嗯、说我好事儿，我还真愿意站那儿看一会儿、 啊、是吧。 咱那个居委会啊，包括这街道上很多大爷大妈，包括小朋友表演那些节目、嗯、你看着啊，远远的热热闹闹，仔细看、嗯、还挺有意思的， 是 有些还特有内涵、 哎、 虽然都是群众啊，但是有发现包括演技也好啊，舞蹈、嗯、舞技也好，哎呦真超群呐、啊、有的时候是这就是咱身边那些大爷大妈嘛，没发现还有这本事呢， 不亚于专业的， 是可厉害了。那都 张辉说，一般全员放假的时候我都不出门，但是今年这个国庆不一般 啊， 我外甥女儿结婚啊，这是我最亲爱的这个外甥女儿， 嗯， 在安徽，所以得去安徽参加婚礼， 嗯， 顺便游览一下啊，这地方我们还不熟， 七地宏村啊， 是吧， 宏村、嗯、 啊，这多好的一件事情， 是 嗯。我们祝福，给个祝福，您外甥女儿，这个祝福怎么说这话？ 只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哦，这都是一套一套的。 年轻人就图这个。 是吗？ 啊，你说哪个年轻人新人不指望着以后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呢？ 是 不是？是 吧？这我以为是新婚快乐，红包拿来。哎，这词儿好像不是在这儿用的。 人家结婚，你好意思要红包啊？ 开玩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这两天，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啊，这个有一个开奔驰的女子，突然之间被人绑架了。 哎呦， 绑匪开出的赎金高达100万。这个今天呢，这起抢劫案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得等会儿 啊， 这怎么是抢劫案？不是绑架案吗？ 绑架呀，绑架抢劫，反正总之是最后是以抢劫案来开庭审理的。 那这里有隐情啊？ 隐情就是谁也没想到这开着奔驰的女的 啊 竟然是一破产的富婆，而且不是富裕的富，是富数的富，没钱。 啊，不会吧？ 啊，真的，这是据了解，这绑匪一个姓王，一个是姓孟，还一姓薛，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这仨人呢不学好，整天沉迷于赌博。这主犯王某欠下了大量赌债，人姓薛的和姓孟的呢也都是王某的债主，俩人都借了很多钱给王某。2015年1月26号凌晨2点左右，三个人开了一辆偷来的面包车，在朝阳区就开始找。找谁呢？ 嗯， 很快他们就锁定了一个开着奔驰车的41岁的北京籍女子严某，而且呢，就跟着这个严某啊，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一看这严某这女的停好车， 嗯， 四周又没人， 嗯， 这三个人戴着口罩冲到严某面前，就把他给控制了。 哎呦， 让三个人吃惊的是啊，你别说这女的特别淡定 啊，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相反还平静的问。谁让你们来的？ 这看起来像是心里有准备一样啊！ 三个人就把这严某，少废话，先上面包车，推上面包车，快速驶离地库。在路上，没等三个人开口呢，被绑架的严某先开口讲述自己的情况：“我已经破产了，根本没钱，还欠下了很多高利贷。” 这叫一淡定啊！ 三个人说：“得了吧，一定是你害怕支付高额赎金，你跟我这编故事呢。”啊，绑匪开着车就拉着这个被害人在大街上一圈一圈一圈的兜。让他打电话给家里边要赎金100万啊，100万我就放人。 狮子大开口。 哎呀，让三个人没想到的是啊，这女的也是给她前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被绑架了。 嗯 啊，绑匪要100万赎金，她前夫先开始还说可以凑凑，但是随后就说不相信你被绑架，你肯定是被那高利贷的给控制了，我不给你钱，拒绝给她钱。嫌这个绑匪呢就翻严某的钱包，找着很多张银行卡。结果呢，这银行卡里边基本没钱，加一块还不到100块钱呢。 哎呦， 直到这时候，三个人才相信他们绑架的这个奔驰女 实际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富婆， 都比脸都干净。 哎呀，不行啊，你这一贫如洗，你怎么还开奔驰车呢？ 哎，就是啊， 对吧？严某说，车早就抵押给银行了，只是银行还没有收车罢了。 哎，连车都不是他的了。 哎呀，无奈之下，这绑匪行，算我们倒霉。 嗯， 我们赎金便宜点，降点，10万块。 这还能砍价呢？ 从100万降10万了，让被害人你再想想办法。严某只好给远在陕西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借钱。这个陕西的朋友产生怀疑，这怎么会管我借10万块钱呢？ 嗯， 立刻报警， 还挺警惕。 哎呀，这不是28号上午9点左右，三名绑匪啊拉着被害人在车上等赎金的时候，被民警就抓获归案了。啊，目前这个案件呢，据发稿的时候还没审完呢。 嗯。哎呀，这事儿反正跟电视剧情节一样，简直不敢发现，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 感觉像个小品啊。 是。 不过这确实实实在在发生在咱京城，还是奉劝那些就是你没钱，你可以通过城市劳动，你老想着不劳而获，老想着发横财，那就付出的就是法律的代价。 对，当然还得提醒啊，这个广大的单身女青年们， 哎， 无论您是走夜路，走路也好，还是坐车也好，还是打车也好啊， 嗯， 这个您晚上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这个留心一下，别走那些偏僻的小路，别为了抄近道咱走小路。这个包括进入地下车库也好，停车场也好啊， 嗯， 该上车落锁的时候落锁，该看好自己财物的时候看好财务，这财不能外露是吧？ 财不能露是吧？ 啊，不能啊！ 啊，就甭管您开奔驰也好，开什么车也好，还是真有钱假有钱，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对 吧？千万别让贼惦记着。 昨天呢，朝阳区望京宝兴园居民对于最近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件，那是连连的感叹。 感叹什么呀？ 哎呦，家里被窃贼悄然光顾在我们这儿，那都不是新鲜事儿了。 这还不是新鲜事儿，盯着就够新鲜的。 见怪不怪了哈。人小区居民说，打从2010年到现在， 嗯， 这个社区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件，那叫一个频繁呐。 哦， 说起这治安问题呀，居民对物业的管理他是相当有看法。 嗯， 我在屋里睡觉，那客厅就进了人了。事主回忆啊，12号凌晨有窃贼啊从窗户进入房间，偷走了放在客厅的电脑和一部分现金。回忆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事主还说呢，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屋里睡觉呢，没听着任何异响。对于这件事儿，也有人安慰事主，哎，没有觉察那未必不是好事儿。你说如果这时候你醒了， 嗯， 你把他堵屋里了， 嗯， 你发生了正面冲突，那人家狗急跳墙多危险呢，是吧？ 那倒也是。 根据事主的初步推断，作案呢至少有2个人。 嗯， 这户事主说啊，他家住低层，事发前啊刚刚下过雨，所以啊窗外的墙上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泥手印儿。看情形，应该是一个人撑住墙壁，另一个人踩着肩膀进了屋。除了这些痕迹之外啊，屋里的桌面上也有手印儿，有2个包放在客厅，2个包上都沾了土，而且有被翻动的痕迹。客厅里除了电脑丢了之外，还丢了一部分现金。但是啊，窃贼没动身份证啊、银行卡这些东西。除了客厅，他们应该没进卧室。这走的时候还顺手帮我把窗户又给关上了。 这是帮把窗户关上。 反正种种迹象表明吧， 嗯， 他们应该是惯犯。 这小区物业听着够差的呀。 哎呦，人家这小区啊，看上去还不错呢，应该是这个拥有封闭式条件的小区。但是这个管理模式那是开放式的， 嗯， 社区大门前啊确实有门禁，但是这门禁啊那就是一摆设，不起作用。除了设备存在问题啊，安保人员还跟记者说，对于人员的进出也没法控制。社区啊有很多底商，那一层都是商铺，进出社区的人呢，那到底是居民还是商户还是顾客，根本就说不好，也没法阻拦。 嗯，哎呀，这肯定是不是没法管，是管理能力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商户和住宅，您能不能稍微规划一下，从不同的道路拿，哪怕拿栏杆拦一下呢， 嗯， 也能够让小区的居民稍微的踏实点。 是， 这从2010年到现在5年了，入室盗窃案频发，那可能是啊，您这个小区实在是太招贼喜欢了。 对啊， 啊， 而且这居民对于盗窃案见怪不怪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一诺大的反讽了。 对啊，这如入无人之境啊，这对于贼来说，您这小区的管理实在是不到位。希望亡羊补牢，这有点晚了已经啊，您抓紧赶紧给补上吧。依然说说是望京那片的事儿哈。昨天呢，望京区这个不是朝阳区望京某中央公园小区的业主反映， 嗯， 在一个居民出行的必经路口，连续两天被不明人员给封路了。 啊！ 先是一块巨的个的石头啊，后来又用那个渣土堵。哎呀，不知道这是招谁惹谁了？ 这得罪谁了？谁干的这缺德事儿啊？ 哎呀，业主说前天有一辆京 A 牌照的渣土车突然出现在这路口，卸一块巨的个石头，把路就给封上，封上就跑了。居民正感到诧异的时候，人家物业这回有作为 啊， 找了一辆吊车啊，直接就把石头给拖走了。 行动力还不错， 哎，道路很快就恢复通行 啊。 昨天晚上7点多，又一辆渣土车在这卸一整车渣土。当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第二辆渣土车也来了，也要再卸渣土。 这拿吊车是吊不走。 啊、物业上前问：“你这怎么回事啊？” 啊， 那司机啊，车停错位置了啊，对不起，赶紧就跑了。哎呀，这到底是谁干的？感觉是要威胁我们是吧？ 是啊，停错位置咋能往前卸大石头卸渣土 呢？对啊，这很多业主都感觉特别的气愤，而且心里边觉得有点不安全， 有点害怕。 对于小区被封这事儿呢，昨天晚间呢，小区的物业跟记者说，这可能是小区开发商和其他的单位经济之间有纠纷、 哦、 啊。开发商曾经跟他们说，有人突然要征收什么道路养护费，什么不交钱就封路 啊。有人放过这样的话。 哎，这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之间是有问题 啊。 那么对此呢，小区物业人员说了，说目前小区开发商仍然和对方协商处理这件事儿，只能是派安防人员啊，先把这渣土清理掉， 嗯， 保证业主出行啊。 嗯， 哎呀，至于他还会不会再被堵上啊，目前无法预测，只能我们跟那儿派人跟那儿看着了。 哎呀，这个手段稍稍有些下三滥。 对，就是说有纠纷不怕，但是您不能给别人门口添堵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这物业看来比上一个物业强点有限吧，至少人家还派人看着呢。您要是没这些纠纷，或者是有纠纷的时候，这些单位能不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谈，别动不动就是给人家添堵堵门去，或者什么堵个锁眼之类的。 这而且有麻烦有问题冲开发商去，那是开发商之间的问题，咱这些居民没招谁没惹谁呀、 是 吧？是 啊。 今天上午11点多啊，两辆城管车同时抵达了双营桥下，对十多个正在贩卖盒饭的无照摊点进行了集中整治，并且劝退了在这吃饭的出租车司机。 双营桥在哪儿啊？ 凉水河那边蔡胡营南路。 哦， 桥下常年聚集着一批小摊贩啊，也没有营业执照，就靠那低价的盒饭专门做这个过往出租车司机的生意。 嗯， 今天上午10点多集中整治开始之前，桥下的5-6个摊主啊已经陆陆续续出摊了。记者注意到啊，因为摊主们把做饭用剩的那个脏水直接就泼在路面上，导致那路面上啊黑乎乎的油腻腻的，有些脏水和那个垃圾啊甚至就顺着河道直接就往下倒，桥底下的护坡已经被污水染黑了。有附近居民也反映，除了污染河道之外，由于出租车司机啊经常是把车停在路边吃饭，原本可以并行3辆车的车道后来只能容下1辆了，交通这地方也不是特顺畅。 城管不是已经给取缔了吗？ 是， 希望这个能够坚持啊，就是不会他们过两天又杀一回马枪又回来了。 啊， 这件事儿首先是污染环境，比如桥底下这个环境，护坡都黑的，就可见他这个卫生状况是堪忧的。 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另外也是想奉劝出租车司机朋友哈，这个挣钱有的时候您真得关注健康。您说就这样的盒饭，它也没什么卫生保障，万一吃坏了肚子哈，这1次2次的时间长了，可能身体都扛不住。 而且确实您吃饭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司机朋友吃完饭之后车门敞着躺在路边再睡一觉，躺车里这也是安全隐患啊。您车那个站着车道后边万一有不熟悉路况的车是吧，这时候交通拥堵也给大家也带来了出行上的不便。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11您有什么安排啊，打算去哪儿啊， 干嘛去啊。 山外有山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没去过啊，11期间打算去桂林游览一番。 啊，郎笑说啊，每年11回家呀，就是帮家里干农活，掰玉米，扒玉米皮儿啊。前两天我爸还问我，今年怎么收玉米呀？我问我爸说怎么收玉米啊？我爸说有可能用收割机收割。哈，今年估计不怎么用干活了。 就回家就干活，都多是多好的孩子。 就是。 大城小百姓说，11跟团去坝上吃烤全羊啊，你们二位。嘴馋吗？ 馋了有份儿吗？要没份儿那我们不馋。 我们现在也只能是眼馋看看 啊。 不过这个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 啊，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 是 快快乐乐的享受这假期。 没错。 哎呀，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您说多小的事儿